深深的变老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也刚好甜蜜拜拜 baby。 咖啡喝一杯，然后听一听他分享说一杯，我想起来的每个人唇边的黑眼睛，他穿着新的灰尘，而我的手指头将我重新整得温暖，深呼吸把嫉妒来的忘不清晰，当作是一个人喜欢孤单单的滋味，像你这次的猫还穿着白衣服，却没有阴霾黑色的肌肤。 Dreams, dreams, they used to be too beautiful. Dreams have me in you. 也许其实每一个梦早已清醒，只剩下我独自找新的路。 开心就说什么都好，失落的时候走极端的路，就算我们偶尔也会争吵，但我从来不觉得你可恶。你曾经为了谁生活颠倒，我曾经为了谁停下脚步，刚好天明白白 baby。 是什么让花雨落十三千丈黑发，碧城枯柳是凋谢的花瓣，念旧的风是落日的欢呼，又来折磨会不会剪去欢乐的回忆，照亮我力气拉长是多里芳草无尽，曾经想看了不明，如今荒雨飞过秋千去道别的你。古怪的脾气，离别离去，你执迷的犹豫，幻想清醒，我孤独的身影，飘零雨滴，细看不是花絮，是点点泪滴。可惜在现实的花海里，低头想找你却只剩倒影，我试着骗自己又酸也有趣，只是想起了再无人聆听，不如回去。不愿你舍弃我的不甘心，乱哄的情绪 我自言自语，夕阳无尽，才感知会感伤心，该死的回忆拉长千万里，全是想你。

只

亮。倾斜，头上青色的季节，你听说也曾爱过我，像什么不再遗忘的是什么？时间为何会倾斜，世界每次出发每次停下，改变了吗？是没有我，谁不是不同？就让我们去飞吧，不害怕，清晨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但如果重要是你可以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那如果重要是你看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去飞吧，不害怕，青春是你的家。就让我们去追吧，不停下，勾勒出一幅画，勇敢的画。没有我，只要是你看过，青春就是做最可爱的自我。

寞下，叫我该思念谁？